1726.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下跌0.2。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泌尿系统是人体的液体排泄系统，藉住尿液的产生、运送和排泄而排出新陈代谢的废物。如果排尿量不足，废物就会积在体内。怎样保持泌尿系统的健康呢？邓达志同嘉宾黄惠康、陈伟希医生一起讲知多少少泌尿科。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全国人大会议之前就通过了决定草案。90年的时候，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姬鹏飞的讲法就话，特区成立头10年，加直选议席减选委会议席，最终呢符合循序渐进发展选举制度的原则，正式咁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循序即系要有序咁去做啦，渐进即系一路一路进步。咁而家目前嚟讲，我哋系完善咗佢，咁你系进步嚟嘅。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到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咁今晚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对面咧那个养和医院泌尿科副主任陈伟希医生 ，Steve，Hello， 咁咧就我拍档当然系阿黄伟康医生啦。咁今晚咧，我哋喺度咧听到咧头先个宣传片咧，讲起陈伟希医生咧就讲起泌尿科，咁当然同泌尿科有关系啦。咁我哋个题目就系知多少少泌尿科，因为泌尿科嘅嘢咧其实咧系影響很大的，即係你未去到那一步的時候，你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行得走得，即係你尿急你就去廁所啦。 係啊，超級重要。 係啦，咁你但係你當你有啲事的時候咧，哇，麻煩就嚟了。咁當然啦，即係有啲即係話去到咁上下年紀啦，跟住佢唔係咁上下嘅，其實有啲提早的跡象嘅，有少 會， 即係個個成個 organ 咧係會有變化，或者甚至有 cancer 之類啲嘢咧，咁即係都係我哋要面對嘅事情嚟嘅嚇。好，咁你陳醫生你講講 係 啦，即係你自己，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你個範圍啦，你個科個範圍先嚇。 首先多謝 William 嘅邀請啦，咁亦都好高興認識到 Bruce 嚇，咁咧就係啊William 一開始嗰、那個。個開場咧，其實非常之啱，即係我哋泌尿咧，其實咧啲好隱蔽嘅地方，即係大家見唔到，譬如話啊頭頸外科或者牙齒或者手手腳腳一眼就見到。泌尿科咧，基本上咧，我哋唔會話俾人知，亦都收埋嘅。但係如果出咗咩問題， 係 啊， 係咯，尷尬。 如果出咗咩問題啊，譬如話唔流通咁樣咧，就好大件事咁樣。咁咧就亦都阿 William 亦都講出咗一個重要嘅課題咧，就係話咧，我哋泌尿科嗰個名啊，或者我哋個範疇，我哋都遇到唔少啲比較尷尬嘅情咧，就話有啲人上嚟話，我糖尿病啊，陳醫生，咁你幫我睇睇啦。咁我一咦，我係泌尿科，但係唔睇糖尿。咁又或者有內分泌嘅問題咁啊，喂啊，鄭醫生，你又幫我搞下嚟咁樣，喂，咁我又話，喂，我有個泌字，但係咧又唔係睇呢樣嘢，咁泌尿科究竟係做啲乜咧？咁樣或者另外一個成日溝亂咧就係腎科啦。 咁咧就真係好多人都唔知，即係當然阿 Bruce 呢啲即係專門嘅同事就會知啦。真係有唔少市民咧，真係搞亂咗，即係腎同泌尿明明是同一樣嘢嚟，咁你做乜事又分兩科嘅咧？咁啊，真係有陣時令到啲病人都有啲猛疹嚟到，又冇唔睇佢唔啱，又要再攞轉介信約時間。咁簡單嚟講咧，泌尿咧就係外科。點樣分外科內科咧？本身都好混亂嘅。大概嚟講咧，外科咧就係動刀嘅，即係做手術嘅。 冇錯。 大概嚟講就係咁樣。咁咧就我哋負責嘅範疇咧，就係話咧，泌尿咧，即係話製造尿液嗰個系統，由個腎開始落去輸尿管，落去膀胱，男士落前列腺，跟住落尿道。呢、這個咧就係主要嘅負責嘅部門啦。即係如果呢個系統出現問題，要需要考慮類似做手術嘅程序嘅話咧，就揾我哋泌尿科醫生咁樣。咁另外一個旁支我哋處理好多嘅咧，就係咧。男士生殖器官的问题，即是譬如说高丸啊、阳具啊、勃起啊之类类似的问题的话呢，都是归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处理的。所以呢，肾科呢，虽然呢肾就绝对是做泌尿的系统，但是譬如说出现肾衰竭啊、要洗肾啊，或者要食药去帮助肾功能的话呢，咁咧就唔屬於外科嘅課題啦，咁所以咧就要揾麻煩我哋嘅腎科同事去處理。咁樣 腎科嘅同事又唔係外科嚟嘅， 佢哋唔 係 外科嘅，係啊，就 佢哋手術，但係又屬於外科啊嘛。 譬如話簡單嚟講，我哋成日處理嘅腎石啦，或者係腎嘅腫瘤啦，咁咧就唔係話用內科嘅方法，即係唔係食藥、打針之類嘅、或者洗腎嘅方法去處理，要切咗佢嘅，或者揾啲衝擊波，或者揾 laser 激光去打嘅。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外科醫生嘅範疇咯，就揾我哋去處理。 嗱，我哋咧有好多嗰啲聽眾咧，佢哋都係上咗年紀嘅，可能係四五十歲以上。 係，四五十歲未嘅上咗年紀嘅，今時今日唔可以咁講嘅，起碼七八十歲嘅上咗年紀。 OK，sorry。咁咧，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其實例如話男士咧，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前列腺啦，亦都係阿 Steve 嘅即係強項啦，係嘛？咁仲有咧有啲情況咧，就可能關乎到個泌尿系統。種嘅即係裝尿嘅 bladder 嘅膀胱，亦都係佢嘅強項啦，係啦，咁大家就會比較清楚啲啦。 係，冇錯，即係你啱啊講得啱啊 ，Bruce 啊，當然咧唔係我強項，係我負責嘅工作啦，咁樣啦。前列腺就係我哋成日口口聲聲前列腺，咁但係咧我亦都察覺到咧好多即係我嘅病人咧都唔係好知前列腺喺邊，亦都係嗰句。隱藏在我哋嘅人， 事實上真係唔知道，好多人搞咗前列腺係陰囊嘅， 係啊， 以為係陰囊嘅事嚟嘅，好多人嘅前列腺係，咁但係一去到你知道咧，其實咧啲泌尿科一個泌字嘅地方咧，就佢成抽生殖器官嘅 organ 咧喺埋一齊嘅位置咧。有啲咩問題都好啦，我諗好多男人係忍住唔敢出聲嘅， 絕對 係唔敢出聲咧，唔係話啊，我真係諱疾忌醫啊，唔係淨係呢樣嘢，而係話即係好似。佢覺得男人嘅生殖器官，即係嗰一大抽嘢咧，稍為有事嘅話咧，就表示佢男人呢個地位咧就係受威脅嘅。呢個咧就呢個唔係呢個唔係淨係生理嘅問題啦，係整個心理啊，心理同埋即係個 ethic 嘅嘢嚟嘅， 即係自我嘅形象啊。 係啦，咁啊所有嘢包括慘啊，我冇咗呢樣嘢冇咗啊，咁樣即係好多人係好驚嘅，就係知道自己。我可能有事喎，係唔敢去醫嘅都嚇。 冇錯冇錯，咁啊事實上係嘅，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呢啲咧真係牽涉到自己嗰、那個對自己嗰個印象啊，即係個定位啊，即係男士，即係我哋嘅社會大概分男女啦，咁即係你係呢一邊，咁就唔多唔少都睇翻你個身體去支持你自己有呢、這個咁嘅信念先得。咁咧就所以係嘅。咁亦都係男士咧，就慣咗即係啲嘢唔係咁公開啦。即係女士咧，有啲乜嘢身體，甚至身體嘅問題、私隱嘅問題，甚至乎講真即係性嗰方面嘅問題，都可以同啲姊妹分享。咁我相信咧，男士咧真係極少，即係你啲同啲兄弟可以飲嘢傾偈，講成晚，但我都。 幾肯定不會講啲前列腺啊、小便啲咁嘅話題嘅，所以即係阿 William 咪覺得啱。我而家先諗起呢個秘字咧，即係雖然嗰個寫法就唔係秘密個秘， 係啦嚇。我諗呢個名可能將來要改變佢，唔好叫泌尿科，因為講泌尿科有得驚一驚嘅，即係會有個秘字，即係你一定要即係你另外一個即係另外一個系統嘅名，另外一個 system 咁咧，就會可能大家會即係開心見成去講。你一去到個秘字咧，哇就暈啦，即係咁樣。 都好提議喎、啊，其實、 啊、 即係正如咧，即係喺老人科裏面咧，有啲老人家會即係所謂賴尿啦。咁、我哋就唔會話賴尿科嘅、我哋有一個名叫李維科。咁你話我係李維科復診，其實講真咧，就係嗰啲失禁嘅人士。 咁事實上你講李維咧、就好過失禁、或者賴尿啦。係 啊， 當然係、 啊， 因為你一講咧失禁都好啦，對呢啲哦即刻大劑，即係唔會，即係唔會話即係去。正面都要諗啦，咁即係咩都會，其實即係機器腦就壞㗎啦，任何嘢都係。咁但係好多人係唔敢，即係唔敢出聲咯，唔敢俾人哋話俾佢聽。哎呀，我有個咩問題啦，我唔係一個完整嘅人，好多人會咁樣諗、尤其男人。尤其男人咧就係好弊嘅呢個係，咁所以咧亦都相對嚟講，女性嚟講咧，如果女性有即係乳癌啊咁咧，即係佢做動手術啊之類咧，其實都係一個痛嚟嘅，對女人都係。 係啊，你講得好啊。咁而事實上係，即係我做咗泌尿科20年啦，咁樣。 係。 見 盡唔少啦。 真係咧，就好少咧，男士自己一個走上嚟話：，陳醫生，我咧就泌尿，即係邊方面啊？譬如小便唔順，或者小便有血之類有個問題，好少。多數咧都係咧有啲家人咧要少少逼佢上嚟，即係嗰啲家人咧多數係女士家人，即係太太或者係阿女，佢哋咧係啦。 佢點同阿女講啊？大佬，即係我即係我個性能力似乎有啲衰退喎，咁樣即係你冇人同個女講噶嘛？ 性能力就唔會啦。咁咧就但係譬如話小便 屙唔到尿， 小便屙得唔好啊，屙唔到啦。咁阿女點知咧？ 屙十次都屙唔完。 系啦，去廁所經常成晚不停去，跟住入咗去又搞好耐，出翻嚟成發現成地都濕曬咁樣，咁咪知即係阿爸有事啦咁樣啦，即係咁樣先可以捉到佢哋上去睇醫生。而一開始第一句咧就佢問佢阿乜生，你有冇咩事咧？咁佢第一句就話：，我冇事咁樣，我好正常噶。咁我哋就唔會當佢冇事嘅，即係慢慢抽絲剝繭啊，即係逐個逐個啊，你一日去幾次廁所啊？隔幾耐去一次？夜晚又如何啊？即係慢慢去分析翻，即係拆解翻咯。 我嘅觀察都同你一樣，即係我覺得咧，就算話即係同年齡嚟講咧，我覺得女人咧通常咧，佢哋都願意面對問題多過男人嘅喎。咁同埋咧，佢哋好似女人咧，會比較明白咧咩叫病向淺中醫，即係深淺嘅淺啦。而男人咧拖得就拖嘅喎。即係我覺得有依個嘅兩性之嘅分別嘅，佢哋好多時都唔係好面達啊有敢依、這個勇敢去面對嗰啲病情咯。咁所以好多時真係要人推啊拉啊咁過嚟，至順便睇醫生咁樣，我哋都有依個面問題 嘅。咁啊係噶，即係譬如話講翻我哋剛才講咗一半啦，即係話前列腺咁樣啦，即係又唔係咁容易見到，咁咧就都係要有啲家人嘅支持啊，跟住咧就我哋又要小心去抽絲剝繭咧，去查翻佢究竟有冇問題咁樣。咁 去到邊個位佢哋會坦白同你講咧？ 其實咧。他們之所以被人捉得上來呢，其實有一半是想說的，或者他問題已經嚴重到一個點呢，他想找人幫忙、 他已經惆悵了很久了，是了、 就是、但是他外面還有一個硬殼，就是要被人慢慢插下來，就會是所以說到這麼上下就會什麼都說出來、其實就都 OK 的、 心機的前面的聽眾呢就留心一下啦，因為我哋嘅聽眾嘅都有好多成熟嘅老友記嘅，咁咧、即係佢哋即係或多或少，我都相信有呢個問題。咁咧，你哋自己咧就千祈唔好呃自己啊！如果真係驚嘅話，就揾醫生啦，揾醫生佢咧就等，即係向醫生傾訴係會好啲嘅。 係咁事實上係，即係因為咧講真，我哋係專業啦，即係咧就。聽啲啲故仔，或者大家可能一般人覺得好尷尬、好難啟齒嘅事情咧，其實我哋聽咗1000次啊，即係未至於麻木嘅，不過咧就唔會覺得好震驚，或者會覺得有啲事好尷尬咁樣，不妨同我哋直講啦，咁樣啦。 咁樣咧，咁我就譬如話，我可以講翻我哋前列腺啦，剛才講咗一半啦，講咗少少啦。咁、究竟話前列腺呢個咁隱蔽嘅地方喺邊度咧，或者做啲乜嘅咧？咁又因乜事搞出咁多禍咧？咁樣都可以講講咧。 嗱、講深佢啦，我自己都唔知道前列腺係乜嘢嚟嘅，之前係即係直至到我自己有事，我先至知道佢係一件事。 係， 因為就係、即係我仲係點解咧？我係冇任何跡象嘅嚇，我又冇前列腺腫脹啊，又冇小便嘅問題，乜都冇嘅。即係生活係正常嘅。咁只不過咧係因為阿黃惠康係我嘅家庭醫生。咁我係即係例常咧，即係我要一年入邊即係要去見佢，我要抽血，我要驗血，整嘢咁啦。咁然後咧就係按到喺個的士度見到旁邊嘅小巴有個廣告。咁廣告咧，廣告咧就係温拿佢哋，即係之前温拿佢哋嗰一齊係幫手做嗰個廣告咧，咁就話即係男人幾多歲就要驗啦乜乜。咁我就去到阿 Bruce 度咧，就話黃醫生，我頭先見到咁嘅廣告喎，不如我都即係橫掂都係驗下咯咁。一驗就知即係竟然有事。 係 啦。咁咧就咁然後先至慢慢先知道，但係真係去到嗰個 moment， 我真係唔知道前列腺係乜嘢同咩位置，我唔知道嚇、我可能你陳醫生你講下啦。 好，既然即係嘅有親身體驗，咪更加即係我諗都大家都有興趣知。前列腺係乜咧？咁咧就佢咧就個位置咧就係、喺我哋膀胱嘅下低，啱啱喺膀胱出口位。尿道對上嘅位置，咁基本上我哋個尿道咧就會穿過個前列腺中間進入膀胱嘅，個大小咧正常嘅嚟講咧大概一粒栗子咁上下大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平時係睇唔到摸唔到，亦都唔係好感受到佢喺邊。咁佢做咩工作咧？據我哋即係科學家嘅分析咧，就得一個已知嘅功能嘅啫，就係、做精液。即是说呢我们那个见到的精液呢其实是两部分。睾丸呢就制造精虫。前列腺呢就制造这个液体。咁呢即是前列腺加埋去附近的精囊这个系统呢就做这个精液。咁呢就两者即是加埋睾丸的精虫啦混合埋一起呢就是我们见到最后的制成品精液啦。咁样。佢个作用呢就是说呢支援我们那些精虫可以离开了我们的人体之后呢再存活几日。咁樣就係、基本上一個傳宗接代嘅器官咁解，咁所以你好多人話，以為我冇諗住生細路啊，或者話我已經有好多個細路，咁係咪可以冇咗前線？事實上係嘅，答案係如果拎走佢唔破壞附近嘅地方嘅話咧，我哋活到100歲、102歲係唔係好覺有咩損失？ 不過咁樣，你冇咗佢最初期咧，你一段時間咧慢慢習慣之前咧，都會有機會滲尿嘅。 哦，絕對係，係 啦，因為佢係幫你即係即係前列腺腫脹令到你屙唔出啦，但冇咗前列腺嘅話，令到你唔想屙都屙出嚟嘅會。 係，你講得好啱。因為咧就係話咧，佢嗰個位置非常扼要，喺正我哋嗰個膀胱出口位。亦都咧就係話喺我哋引尿嘅肌肉嘅所謂括約肌嘅上面咁樣，咁咧就如果要清除佢，用咩方法都好啦，即係手術好或者係其他，即係譬如話放射治療咁樣咧，都唔多唔少咧就會影響到咧附近引尿嘅結構，即係個括約肌啦，係啦，即係好似呢度裝修出邊咧都會有啲灰跌落嚟咁樣，咁樣咁就所以咧就難免影響到。但係如果但係就並非係因為咧前列腺係直接負責引尿，呢、這個就唔係即係唔係事實嚟嘅。咁但 係如果唔係前列腺係乜嘢咧？邊個位置幫手去引尿咧？ 係哦，佢就係去附近嘅括約肌。 括約肌啊， 你括約肌你唔控制唔到佢噶嘛？你自己 我哋外括約肌咧係完全可以控制到嘅，即係話咧我哋即係譬如話急你要去廁所，但係又唔方便嘅話咧，我哋就會收緊嗰個括約肌去呢個引尿噶啦，咁樣咁男士咧就其實有兩組括約肌嘅，分內括約肌、外括約肌。咁內括約肌咧就係、其實黐實真係黐實個前列腺噶啦，所以我哋切除個前列腺咧，即係會都幾大部分破壞咗呢個內括約肌。咁內括約肌咧就少少係配合埋個膀胱一齊活動，平時佢就收緊 hold 住曬啲，即係或者控制住曬啲小便。到我哋個膀胱收縮咧，佢就自動自覺咧就會打開，即係好合作嘅一個團隊咁樣嘅。膀胱收縮佢就打開，於是啲尿咧就放出嚟。咁我哋咧就放鬆埋，即係用個腦筋啦，去控制放鬆埋嗰個外括約肌咧，就水到渠成，啲水就出咗嚟啦，咁樣咯。即係平時咁嘅結構或者咁嘅功能啦。 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前列腺咧就其實唔係真係參與呢個引尿或者排尿嘅工作咯。咁、但係佢出咗問題咧，就影響曬呢兩樣嘢啦，即係引尿排尿嘅咁嘅情形啦。 係 咁樣。 咁但係而家即係嗱，講緊腦外記咧，其實最多咧，除咗即係呢個即係佢個。嗰、那個前列腺腫脹啦，咁影響到你小便嗰、那個，即係去到好多次都好似屙唔完咁啦。咁甚至咧就經常滴滴滯啦，屙到成地都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佢亦都似乎前列腺呢個癌咧，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即係佢生癌嘅機會咧，亦都好似近年咧係個年齡係降低咗嘅，年輕化咗嘅。 冇 錯，即係你唔好諗住你，我都未，即係我阿爸仲喺度生勾勾，佢都未有我，幾時輪到我啊？唔好以為係咁，即係你而家係最，即係而家最多係由邊個 age 開始就要小心咧？其實。 是的，即是前列腺癌呢就是有年轻化趋势，亦都那个数字每年那个数字呢就一路升紧。我们那个叫做癌症的统计那个叫香港 Cancer Registry, 即是香港癌症 的统计那个数据库呢，就最新的数据是三年前的。咁呢就话呢而家每年的新症率呢就升到2500。咁呢即係以男士的癌症病发率嚟讲呢，其实上到第三高。 哇都高喎、 啊。好啦，咁我哋呢差唔多时间呢听着歌先，然后返嚟呢咁11点钟新闻之后返嚟再同黄伟康医生咁呢同埋陈伟希医生一起就讲今晚我哋嘅题目知多少少泌尿科。呢只歌呢就係许志安嘅男人自痛。 舍不得你无疑，宁愿让情有质疑走。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告终。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近日在对话之前作出一系列涉华消极言行，时机耐人寻味。中方同意参与美方提议的对话，体现中方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建设性态度，重申中方在涉及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妥协和让步余地。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113点，升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956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66，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5，人民币6.51，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27美元，卖出1,728.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上有一两阵雨同埋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身群组追踪工作系做得够唔够？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第二代甚至乎第三代会陆续出现。如果有啲新病征咧，尽快重新检测，唔好等到防疫入边嘅第二次14日之后再做。中间你有嘢唔做咧，有机会爆发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个都是我人生的座右铭来的。 12年来，郭立春在《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以笑声陪伴听众。 他突然离世，令人惋惜。 今个星期日一点，我们会重温他的点滴，作为怀缅和致敬。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影星周星驰的法庭诉讼里面，他的前女友于文凤说，因为周星驰想进军荷里活，所以就叫他用英文沟通，两个人有时会讲下英文。华人在荷里活讲英文，令人想起荷里活 Hollywood 这个名字的由来。19世纪80年代之前，荷里活都仲系一个唔系好出名嘅农业地方，个名亦都唔系荷里活。能够有今日嘅发展咧，同人称荷里活之父嘅惠特利有密切关系。佢1847年喺加拿大出世，入籍美国嘅移居芝加哥，做咗商人。2007年，一本叫做《荷里活之父》嘅书出版，作者系佢嘅曾孙女。书里边记载，1886年。惠特利同太太去到加州旅行，并且准备买块地大搞建设。佢喺日记记载咗咁样一件事：当去到一个山上边嘅时候，见到一个人揸住架运输车， 车上面装嘅系木头。惠特利就问嗰个人喺度做乜嘢，嗰、那个原来系华人，答佢喺度运木头 ，Hollingwood。但系因为发音唔准嘅华人腔，将 Hollingwood 讲成 Hollywood， 呢个就系荷里活嘅来由啦。喺呢本书出版之前咧，荷里活个名嘅由来一直有另一个讲法，话另一个地产发展商威尔科克斯同第二任太太黛伊达先至系起荷里活名嘅人，佢哋比惠特利更早喺当地搞建设。据讲1883年，即系比惠特利旅游到当地嘅时间早，佢哋已经搬屋到加州噶啦，喺而家荷里活附近买地搞牧场。但系就唔系好顺利，于是向政府入纸分拆地皮，搞建设起屋，并且将佢哋买落嘅土地改名 Hollywood。据讲系第一个白纸黑字可以揾到嘅官方文件。归纳一下啦，惠特利到当地大兴土木嘅时候，黛伊达同佢地产商丈夫已经喺嗰度发展一段时间噶啦，亦都已经喺当地申请改名 Hollywood。一般相信黛伊达系听朋友嘅建议改呢个名噶。那个人原来亦都是惠特利同他的共同朋友，所以到现在比较可信的讲法是，惠特利因为 Hollingwood 想到改名 Hollywood， 曾经向那个朋友透露，那个人又辗转传到黛伊达和丈夫耳里面，而他们就给惠特利先注册 Hollywood 这个名字。但是 Hollywood 实际是惠特利遇上那个混木华人之后想出来的。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回到嚟我哋星期四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就知多少少泌尿科。我前边嘅我哋嘉宾陈伟希医生，咁旁边咧就我哋嘅拍档，咁啊黄伟康医生。 大家好。 好嗱，我哋咧就好多泌尿科嘅嘢可以分享嘅。其实我心佢一晚分享唔完嘅，我哋经常要做嘅呢样嘢。嗱，我净单刀直入直问你一个问题，男人其中一个致痛嘅嘢咧，就 是、 都系好难出声嘅咧，就 系 勃起障碍。 系 啦，咁好多人都点解我唔掂嘅？嗰阵时我好掂噶，咁样即系呢啲都系其实啲人话，即、就、系、是、我哋就会俾个答案。咁你后生啊嘛，嗰阵时气方方啊嘛，咁点解嗰阵时？但系其实原来唔系，嗰阵时仲好多其他嘅情况影响嘅。咁系啦 ，Steve， 你讲。 好，呢、這个咧就真系好机密嘅事啦。即系我谂真系兄弟都唔可以咁样，即系话即系点可以认唔够威风咧？系咪？咁但系咧就好似應翻我哋完之前嘅歌嚟，男人最痛啦呢件事就係、是，咁咧、就勃起障礙，咁咧就相當常見其實係，咁我哋大概咧就會分咧一半係心理嘅因素，一半係生理嘅因素。咁我哋先讲一讲话生理嘅因素先啦。咁、我谂我哋要理解一下咧，我哋成个流程。正常嘅人咧，系點樣有呢個勃起嘅呢個情形？咁首先咧就係話咧，原來咧我哋可以話係最大嗰個性器官咧，就係都係我哋嘅腦筋，係咧嗰個發源地咧係即係所呢個意念咧就係嚟自腦袋嘅。咁當然我哋個身體要有一定嘅荷爾蒙，即係足夠嘅荷爾蒙嘅成分先。咁咧就假設我哋嘅腦咧就有呢方面嘅刺激或者有呢個慾念啦，咁咧就會通過神經線咧一路咧就一路輸送到咧去呢個陽具嘅血管附近，咁咧嗰個神經線咧神經末梢咧就會分泌一啲物質，就係、是、通知啲血管去放鬆。是放松喎，咁放松嘅话咧，因为咧血管咧就我哋嗰个阳具血管咧就系所谓嘅海绵体。咩海绵体咧？其实咧就系话咧， 真係好似一嚿海綿咁，裏面全部都係窟窿。原來就係血管嚟嘅，其實咧個羊具咧講真冇乜嘢，冇乜實質嘅嘢，即係冇唔係太多肌肉，冇骨頭、啊、全部都係一大扎血管。咁咧就係呢個所謂海綿體，咁佢放鬆咗咧，啲海綿咧就真係咧就索滿曬啲血液。咁、咧就係呢個咧就係話開始有勃起嘅情形。咁越索越多血嘅話咧，咁呢個海綿體咧就會咧頂住佢外面一個叫做硬膜，即係話咧我哋其實咧有一個套笠住呢嚿海綿體。咁咧當佢索滿曬血咧，就會頂實咗呢個膜啦。頂實呢個膜咧就會咧好奇怪地咧令到我哋啲血咧冇乜掟走啊，因為已經封住曬咧嗰個膜 喺裏面。 係啦，直頭係用個谷字就啱啦，谷住曬喺裏邊。咁咧就達到我哋希望嘅目標啦，就係有一個。硬嘅，即係高質嘅勃起，個過程就係咁樣。咁咧就所以咧諗落去咧，其實咧就中間是但每一個步驟，即係由腦筋啦、荷爾蒙啦、神經線啦、血管啦、血管嗰啲肌肉啦，或者一個硬膜嗰個質素啦，是但一樣嘢出現問題咧，就導致我哋唔成功。 系、 就系咁样啦，咁咧就有啲乜嘢大概嘅疾病可以影响到咧？嗱，当然荷尔蒙会啦，即系种种原因，譬如老化会嘅，即系我哋年纪大，可能咧就嗰个荷尔蒙嘅水平偏低，影响到。另外可能 边一个荷尔蒙咧？ 其实系雄激素啦，即系或者叫睾丸酮 啦。即系男性荷尔蒙。睾 丸酮 系啦，男性荷尔蒙咧就系即系最决定嘅。咁当然有第二啲荷尔蒙相对影响，不过无谓即系讲到太远啦、主要都系睾丸酮。睾丸酮顾名思义，睾丸嗰度產生出嚟、即係如果有啲種種原因影響到佢嘅分泌，即係譬如話化療藥啊，或者係受創傷啊之類咧，都可以影響到佢嘅。咁、樣咧就另外當然係神經線啦，譬如話糖尿病，咁咧就會影響到通向羊具嘅神經線。咁當然譬如話脊髓神經受創啊之類嘅事情咧。有陣時真係椎間盤突出咁巧砸到我哋嗰啲即係負責性功能嘅神經線。 有一樣嘢坊間經常都問嘅、血壓藥好唔好食啊？一食咗之後就唔掂嘅咯喎，男人就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但冇人答不到佢哋嘅好多時都。 William 呢個咧就啱啱好講我正想講，你又好扼要呢個問題，就係啲血管影響到嘅，其實影響到嗱，當然唔係每一隻血壓藥都影響到嗱。血壓藥其中一部分咧就係負責咧放鬆嗰個血管，放鬆咗血管。咁咧就我剛才講咧就阿 Bruce 講咗個谷字，即係話咧啲血要入到去裏邊啦，頂曬曬個硬膜，就等到啲血走唔到。咁如果有一部分嘅血壓藥咧係放鬆咗嗰啲血管嘅話咧，即係嗰啲血管嗰啲窟窿， 啲血就走得到啦， 啲流失咗，冇錯，啲血管流失咗。咁於是咧就硬到，但係咧達唔到嗰個硬骨，即係我哋就話，好似青蛙個硬嗰只咁嘅硬度，咁就會唔開心啦。咁所以咧就唔係隻隻就譬如話我哋好多呢個咧係半世專家啦，即係有啲譬如話 專家， 即係內科啦，即係譬如話哦減慢心跳，有啲就去咁啲水，嗰啲咧就冇乜影響嘅，嗰啲就係即係據我嘅知識。咁但係咧就真係愛嚟放鬆啲血管咧，令到我哋個硬膜咧谷唔實啦。 冇錯， 咁咧滲漏咗嗰啲血咧，咁咧於是咧就影響到個質素啦，就會唔硬啦。咁樣啦，咁再另外當然，譬如羊具受創傷啊，或者係有啲有啲拉啊，即係種種原因咧，咁咧亦都可以有引致呢個所謂啲啲血管靜脈嗰度流走咗，影響到我哋嗰個勃起個質素。咁呢啲嘢咧都係影響咗成個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啊！是但咁多樣嘢，一二三四五個程序，咁是但一樣嘢唔得咧，就會牽涉到我哋。做 都好，即系好精密嘅呢套机器， 非常系非常非常真嘅呢个事。 是但一样出现问题嘅话咧，咁你都 系 即系唔系拜拜啦，但系都有排搞噶啦都。 可以咁讲，咁咧就再令到呢件事复杂咧，就系我哋心理啦。刚才我讲一半心理，点解咧？系咪话心理系咪话某人傻咗啊？黐线啊？精神病？唔系。而係男士咧，就好多時咧都有呢樣嘢，即係好似我哋要有分咁上下嘅雄風啦。咁咧就假設種種原因引致我哋有一次唔係好成功，咁自不然咧，我哋下一次咧見翻阿伴侶咧就會話：咦，咁樣啊？咁會唔會又出事咧？ 個腦多咗啲意念，多咗啲雜念啊，咁咧就影響到我哋嗰個發動啦。即係話咧，第一個腦要有充足嘅神經信息送出去先得。呢樣嘢咧就減低咗，咁咧就弊啦。於是咧就喺源頭嗰度再令到嗰個神經信息少咗，於是咧嗰個更加即係少少滾雪球效應咧，就又搞到嗰、那個。撥起嗰、那個之下嘅下游嘅所有嘅 process， 即係咧都唔係太理想，咁咧就越搞越衰啦。於是咧越下次就越多雜念，越擔心，於是咧就越滾下去咧，就終於咧就搞到唔得，尤其係唔肯講出嚟啊，即係之類揾人幫手，咁咧就影響曬成件事啦。咁樣啦，咁當然我諗大家會問，咦咁點搞啊？咁樣嗱，咁好難嘅，即係如果純粹話啊，你話你心理事嘅問題啫，放鬆啦咁樣。是啱嘅呢個咁嘅建議，但係咧好難嘅喎，越嗌你放鬆， 咁容易啊，咁容易啊，放鬆就得嘅， 冇錯，冇錯，即係話放鬆放鬆咩？越諗越放鬆越衰嚇，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就好彩咧，就大概二十多年前咧就有呢啲藥物。可以出現咗啦，咁其實咧醫治呢個所謂勃起功能障礙咧，證明即係咁嘅藥物咧，廿幾三十年前已經有，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嗰啲藥物咧就係、是、注射劑嚟嘅，嗰只注射劑咧就係、是、一隻就係、是、嗰只神經物質咧就令到啲血管放鬆，谷翻啲血入去，咁咧但係注射大家都諗哇。要一啲， 每次啲注射都幾煩 啊！ 自己點打？自己點打針咧？ 冇錯， 打落個陰莖度應該。 係啊，係啊，係啊！嗱，當初我廿多年前入陰莖做泌尿科咧，又真係冇尖冇線，得呢一針嘅啫。咁咧，仲要嗰個針嘅設計咧，麻麻地啊！即係咧，咁你諗下咧， 銅線都有流血， 男人 係 大家可以想象當時個情形幾難搞。即係話啊，好啦，咁啊，終於見到伴侶，跟住咧就攞一套架撐出嚟。 唔係你見到伴侶之前。醫生你嚟一嚟先 嗰時嗰時我哋嗰時呢係 sexology 因為性學嗰時候仲有第二啲儀器即係落去用啲負壓力 vacuum 呢、 其實而家都有 係都有㗎嘛即係入去即係將個器官即係入去跟住變負壓咁樣等啲血流入去咁 係㗎係阿夫就講得啱係講埋呢個針先，即係總之嗰陣時咧就要真係攞樽藥粉，就要溝藥水，再揾支針抽出嚟，跟住就要 跟落去， 搞得嚟都冇曬心情。 冇錯，搞得嚟點會成功啊？係咪？即係所以咧就唔得嘅。 唔係好普及啊，真 係。係啦，咁咧就你講嗰個我哋叫做 VCD 咧 ，vacuum 即係suction device 啊 ，constriction device 應該話係，即係咩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咧用負壓將啲血咧就即係。吸入去個海綿體嗰度，跟住揾條橡筋一箍箍住佢走唔翻。咁聽落咦 OK 喎 ，OK 簡單，唔使見針先啦，唔使見血先啦。咁、但係咧嗰個原來咧做到咁樣嗰個撥氣咧個質素麻麻地，因為咧嗰啲血咧係瘀嘅，同埋凍嘅，同埋咧因為個羊具個根部咧係冇充血，因為我哋條橡筋淨箍到表面嗰部分，於是咧就少少向下垂嘅。咁、即係可以諗下，即係唔係太。有勁嘅樣子，咁但係咧都勉強啦。 都係一個海綿硬，即係太唔硬嘅海綿。 係一嚿最下墜嘅海綿。 下墜海綿，只不過有 好過完全垂流喪氣嘅。咁聽落都唔係太理想嚇。咁就係講翻，廿幾年。 好彩而家有啲新藥。 有個突破，係廿幾年㗎啦，都唔算新，即係有呢個突破。咁咧就一粒藥丸，跟住食咗咧，佢係乜嚟嘅咧？佢就亦都係咧，就係增強。我哋嗰個神經信息，即係話咧，佢係壓抑我哋咧。原來咧，我哋有隻enzyme， 即係酵素去消滅我哋呢啲神經信息。咁如果唔係就真係金槍不倒，結果就整壞咗自己個羊具。所以有呢隻咁嘅嘅酵素存在嘅。咁、我哋呢隻藥咧就係話咧壓低佢。咁無形中咧就放大咗我哋個神經信息，好似我哋個 HiFi 嘅放大器咁樣，個音色唔靚，即係音色唔夠，我調高佢，咁樣做到。咁就爭好遠啦，因為咧只係食一粒藥啫。 只係食一粒藥，冇咁多嘢，咁成功率咧相當好嘅，又相當好，咁咧就基本上就係造成一個翻天覆地嘅改動。 點樣成功率去到咩情況咧？ 呢個就好難一概而論，睇下本身即係譬如話真係身體嘅問題多啲啊，定係心理嘅問題多啲，或者係神經線嘅問題多啲啊，定係血管嘅問題多啲？ 咁藥係即係處理咧，即係最 effective 咧，係邊方面嘅問題咧？心理啊、神經啊，定係生理咧？ 係問得好嗱，血管嗰方面咧，佢唔係太好太有用啦。即係假設啲血管已經退化得好犀利，或者個血管嗰條動脈已經塞咗，咁呢隻藥物咧唔係太有效啦。神經性差啲嘅話咧，佢可以幫到手。咁而心理嗰方面咧，係明顯嘅幫助。即係譬如話，我哋都撞見咧，即係明明已經好後生，20多歲或者30歲，即係就係一次半次唔成功，跟住咧就屈埋，搞到唔得。咁咧佢哋用一粒啲咁類似嘅呢啲嘅藥物嘅話咧，就可以就算我依然擔心，佢照因為可以放大咗個神經訊息，所以咧就令到佢可以做到即係滿意嘅勃起或者性行為啦。咁咧久而久之，即係譬如過幾個月之後用下，佢發現咧原來唔使用，佢都 OK。 有能力嘅藥， 係啦。咁於是咧就 佢過咗，即係打破咗嗰個關口啦。 冇錯， 咁其實已經即係可以去到唔需要藥物嗰、那個個支持啦。 咁咧就於是咧就我哋可以咧就頗為成功咁樣，就係、是、甚至乎咧唔記得咗食藥啊，都可以做到咯，咁樣啦。咁當然即係其實我哋剛才數嗰啲工具咧，除咗口服藥。打針同埋即係嗰個 vacuum 咧，都係繼續可以用嘅，即係都可以幫助，即係相輔相成啦，咁樣咯。 阿 Steve 啱你講到咁好呢隻藥，咁係咪所有人都可以去揾醫生開，即係可以食得呢隻藥？會唔會有啲朋友咧有啲特別嘅病唔食得嘅咧？ 你又講得啱。嗱，呢隻藥咧就事實上相當好嘅。我可以話嗰個安全記錄喺呢20多年嚟咧相當高，相當高。咁咧就我哋嘅所謂嘅禁忌症咧，即係幾時唔用得嘅話咧，就係話咧如果有唔穩定嘅心喉痛，即係有嚴重心臟病，咁或者係用緊我哋一啲心臟藥物，尤其係嗰啲利底丸，因為佢哋兩者成分有少少相似，咁咧兩者夾埋咧就可能係啦，就會好嚴重咁樣降低我哋嘅血壓。其他嘅話咧都唔係太多禁忌嘅啫。咁咧就當然有佢有自己嘅副作用，譬如話可能會面紅啊，可能會鼻塞啊，睇嘢會蒙啲啊，或者咧就有啲背好奇怪，有啲背脊周身酸痛咁嘅情形嘅。咁咧就一啲人嗰啲相對地輕微，有陣時用多一陣，可能咧都可以克服到呢啲或者適應翻嘅咁樣啦。 所以老友记咧，记住咧，如果依一只药嚟讲咧，你最好咧揾医生 check 下你食紧咩药同埋咩病先至好用噃。 好，嗱，我哋咧阵间11:30新闻之后翻嚟咧，就同阿陈伟希医生同埋黄康医生就喺度倾呢个问题。嗱，但系阵间我哋可能系又唔去讲性嗰样嘢啦，我哋要讲另外啲泌尿科嘅事情吓。先嚟只歌先，头先听完男人自痛，而家听只女人嘅歌《梅艳芳女人花》。

例如两个人约好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电影院看同一部电影，在同一日去不同的动物园，各自在人来人往的山手线搭上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方向，在上野站附近擦肩而过。板垣寓意最擅长捕捉日常生活入面的崩裂缺口，例如当两个人在彼此的陪伴入面渐渐走出哀痛，他们复仇的方式就是由田中史子代笔，以代田健一的名义出书谈及妻子。新书大卖之余，代田健一更加积极参与演讲，田中史子负责撰稿，他们更杜撰妻子多年来写给代田健一的情书，令全日本为之落泪，再将赚来的版税和演讲费对分。当他们的伤口快要愈合之时，那对出走非洲的男女就回到他们的身边。 比起初恋那个故事，不伦恋的情节复杂曲折得多，这个都是板垣寓意的巧思。初恋就应该是要这么纯粹，但是不伦恋就不只是四个人的事，还有全世界的反对和注视。爱到同全世界作对，到底是勇敢定是荒谬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往复书简：初恋与不伦》，作者板垣寓意，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讲下有啲唔舍得添，好多嘢听，好多嘢讲噶嘛。咁我觉得今晚我哋个 flow 系好好嘅，系啦。今晚我哋星期四晚嘅第三嘅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啊继续我哋知多少少泌尿科，咁啊继续同我哋对面嘅陈伟希医生同埋咧老拍档黄玉康医生一齐去倾嘅。咁啊刚才咧嗰个半个钟嚟就讲，即系同泌尿科，即系男人嘅性嘅问题啦。咁咧而家去翻到去最后呢个廿分钟咧，咁我哋。讲翻又去翻呢、這个前列腺啊嘅问题啊，即系咩问题啊？点样处理佢啊？咁咯， 好好好。好，就真係時光飛逝啊！大家都講得好開心。咁咧就我哋利用呢二十分鐘度啦，我諗我哋可以講下，譬如話我趁呢個機會介紹一下，有啲咩新發展？無論喺治療前列腺癌症嗰方面，或者係良性前列腺增生，其實都係兩個非常之困擾我哋即係男士嘅病咁樣。我諗阿 William 都有啲涉獵，即係關於前列腺癌嗰方面咧，我哋嗰、那個即係新發展咧，其實都幾大嘅。咁嗱，由我老本行咧，即係話咧，我哋手術治療嗰方面，咁我哋咧而家大概即係都比較標準嘅器具咧，就係話咧我諗大家都聽過啦，即係嗰個達文西機械人。咁呢個機械人咧，聽落咧可能都有啲新，有啲新科技咁樣。咁咧就其實話新唔新啊？講下講下咧，已經有二十年歷史啦，又係二十年歷史。咁咧就2000年初咧，就喺美國嗰度建造咧，即係喺呢個直谷嗰度咧就發展嘅。咁咧就跟住咧係最初咧幾得意嘅，有段故嘅。最初咧就其實咧就係計劃咧愛嚟咧喺心臟嗰度做手術。咁點解會心臟嘅咧？咁原來心臟做手術幾難嘅，因為個心喺度啪啪啪啪咁跳。咁咧我哋隻手咧就好難跟住一齊跳。咁咧有啲天才咧就諗，咦？不如我哋揾用機械人用電腦嘅方法咧少少咧。cancel 咗佢，即係話咧，我哋就翻佢，即係我個心一跳咧，我哋嗰隻儀器咧又跟住一齊喐，咁咧於是咧就變咗咧睇起上嚟就好似嗰個心係停嘅一樣咁樣，希望咁做。咁但係咧做下做下咧，發現咧都唔係好使得，咁反而咧就去咗前列腺，發現咧就好啱使。 嗯，咁我哋 即系呢个系呢个机械人叫达文西， 系 咁咧就达芬奇，咁咧就即系达文西，大家都知道啦，意大利文艺复兴嘅巨人啦， 冇错 吓，咁就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机械人嘅名咧，咁咧就叫达文西，但呢个机械人唔系真系一个人嚟嘅，其实 呢个机械人咧就唔系一个人嚟嘅，咁咧就系噶，即系咧有好多时我哋谂啊，机械人就系自己自动化咧，就笃咗几个窿去捐入去帮我哋做晒啲工作，又唔系嘅，呢个机械人咧就系一个只可以话系一个我哋叫 master slave system， 即系话咧系主人仆人嘅系统，即系话咧我哋如果完全唔喐嘅话咧，佢一毫米都唔会喐，我哋喐嘅话咧，佢咧就好即系忠实咁样跟住我哋嗰两只手指，咁咧就去喐，即系譬如咁我哋可以调教喐几多嘅，即系可以调教到好，即系譬如话好幼细嘅动作，譬如我哋喐10 cm， 佢会喐1 cm， 可以做到咁样。所以是一个非常之理想的机器来的。那他不会自己在这里乱搞，就是医生做些什么他就做些什么了。这样呢，那呢就亦都是就是他真的翻天覆地了，就是好像当年我们那个Renaissance 咁樣，即係文藝復興改變咗，即係我哋以前中世紀嗰個黑暗時代變成呢個新時代，令到我哋咧嗰個醫生咧就做到好多用微創嘅方法做到以前我哋覺得好難做啊，或者要做10个钟头先做到嘅手術咧，就比較輕鬆，亦都準成 精準， 冇錯，咁咧去達到個目標咁樣。 Very good。 咁我哋咧就利用咗呢個達文西系統咧，咁我哋少少講笑話 ，aim for the heart 啫 ，end up in the prostate， 即係瞄準個心臟，結果就打咗落去人哋嗰個盆腔嗰度。咁咧， 都係好重要嘅兩個地方都係。 你又講得啱，又講得啱。咁咧就我哋究竟呢個手術點做嘅咧？咁咧其實就話簡單嚟講咧，就係做前列腺根治，即係話咧將成個前列腺咧就從我哋呢個泌尿系統中切除。咁咧個問題就係話可以切斷咗佢，咁即係話嗰個膀胱同個尿道分離咗，咁我哋咧就於是利用呢個系統咧，除咗好精准咁樣將所有嘅唔要嘅嘢要剝除咗啦，將要保護嘅嘢保護翻啦，咁再接駁翻嗰個尿道嘅系統，咁樣就係用呢個達文西系統咧，就尤其見到佢嗰個價值所在咁樣。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咁多年嚟咧，佢已經越嚟越成為主流啊！即係譬如話喺美國好啦，喺歐洲啦，甚至乎喺香港咧，都差唔多可以話係大部分嘅手術咧，都係用呢種系統咧去處理。咁咧佢除咗話傷口細啲或者復原快啲，咁咧就連其他嘅所謂腫瘤嘅控制啦。功能嗰方面嘅復原，譬如話引尿嘅復原啊，或者甚至乎勃起功能嘅復原咧，都係比較優勝嘅。咁樣呢個咧就係所謂我想講嘅其中一種我哋有用嘅即係新嘅發展啦。咁樣啦，咁其他啦，即係譬如話藥物嗰方面咧都有嘅，即係咧我哋以往咧即係唔係真係個個腫瘤咧都係比較早期可以覺得到，譬如話唔好彩已經擴散咗。咁咧，以往咧，我哋都唔係太多有效嘅藥物可以用到。咁第一樣首選咧就係荷爾蒙。 係 荷爾蒙咧，其實相當有效嘅，副作用相對地少。咁咧就 荷爾蒙藥 係啦，用荷爾蒙藥。咁、那個原理咧，其實咧就係諾貝爾獎嘅題目嚟嘅，就係話咧發現咧前列腺癌細胞咧係受男性荷爾蒙刺激。咁調翻轉，我哋將佢壓抑嘅話咧，癌細胞就會萎縮。當然咧係萎縮啦，唔係完全消滅咁樣。咁所以咧就可以控制到佢一段時間。 但係亦都會唔會影響到即係男性嘅特徵咧？即係冇咗男性荷爾蒙嘅話， 聰明絕對會，絕對會。即係但係當我哋已經到咗嗰個階段，係面對一個擴散性嘅前列腺癌嘅話咧，咁我哋要有所取捨啦，即係要救翻條命仔咧。就要犧牲這個功能啦，咁咧就壓抑個男性荷爾蒙，當然意味住我哋嗰個男性功能就消失噶啦，咁樣啦。咁但係咧呢種藥物咧，好不幸地咧，用一段時間嘅話咧，嗰啲癌細胞咧佢會適應咗，即係佢會 又會生翻， 冇錯。咁呢個平均咧兩三年到啦。咁樣，咁咧以往我哋即係10几年前咧就差唔多咧到咗。末路啦，已經即係咧束手無策啦，醫生已經咁咧就考慮用化療或者之類咧，即係大家都估到，即係話咧嗰個副作用咧相當大啦，冇咁好啦。咁而家咧就呢幾年嚟咧都有啲所謂第二梯隊嘅口服荷爾蒙藥物出咗， 咁咧，於是咧就話我哋第一梯隊嘅荷爾蒙失效之後咧，仲可以用啲啲口服藥物咧，亦都達到一段時間咧比較好嘅控制咁樣嘅。咁呢啲咧都係呢幾年嚟嘅新嘅突破。 但我想問你，即係其實即係起碼係喺外表睇上嚟，當你服食呢啲荷爾蒙，即係壓抑呢個男性荷爾蒙嘅藥咧。是會有哪些特徵是會出現的呢在 人即是男人的身體上、 其實外觀呢不會見到的即接受得相當 即是不生鬚啊之類的東西會不會呢 少少影響到、不是太犀利不是太犀利那呢就那個副作用呢就比較明顯可能比較困擾一些就是所謂潮熱即是有些像類似收經的情形即是說可能是一個冷氣房突然間有半個小時一頭大汗塊面紅了 嗯， 开晒冷气， 就算开冷气都唔得嘅。 系啦，跟住咧就会好尴尬、好困扰啊、好烦恼。 会唔会声线会变咧？ 唔会嘅，其实又唔会嘅，因为声线我哋个声带咧，即系青春期之后已经系固定咗噶啦，就唔会有咩特别变化。当然个性欲性功能咧会减退，咁咧就我哋嗰个身体嘅肌肉含量对脂肪含量咧会改动咗，即系比较少肌肉啲，即系多咗脂肪啲。长远嚟讲咧，可能嗰个骨骼咧就会松咗啦，即系所谓骨质疏松。 即系佢好多女性过咗更年期嘅特征出现啦， 基本上系 系啦，好多女性过更年期咧就会肌肉减少，脂肪加增多， 系 咁啊，同埋咧骨质会疏松咯。 冇错冇错，即系会面对。当然我哋如果即系预知呢啲咁嘅可能性，我哋可以譬如话采取啲策略，譬如话有啲补骨嘅针可以打啦，有啲即系叫多做运动啊，晒下太阳啊，即系举重啊之类，即系增进翻个肌肉啊。增强翻个骨骼疏密度啊，咁样咧，即系都可以一早做定啲补充先。咁、咧就最所谓最大嘅危险性咧，就可能影响到心脏血管嗰方面。咁所以咧就要即系控制下血脂啊，控制下血压高啊，嗰方面咧即系及早管理好我哋血管健康嗰方面咧，咁咧都可以达到一个即系比较好嘅生活质素，而可以成功地即系抗拒呢个癌症嘅咁样。 啊，除咗呢个荷尔蒙之外咧，而家坊间好中意讲呢个 target therapy 嘅。咁其实喺target therapy 即系 标靶 治疗喺呢个前列腺癌咧，有冇啲用？ 其实就标靶治疗是有的，即是大部分来讲呢都是少少实验性来讲，即是不是说最主流这样，即是未算是一个很成熟 的治疗来了。 还有呢，刚才讲到这个达文西这个机械人，那有很多朋友呢都可能呢在公立医院他们都在看医生的，他们可能都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就很有兴趣了。其实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广泛到连公立医院都有呢？ 哦，其实有噶， 有咗噶啦，有啲公立医院有噶 吓。其实有噶，所以我话即系全香港个数字做呢只手术咧，大部分咧即系都系用咗达文西系统咧，系包埋公家嘅数目嚟噶。其实 但呢个已经即系其实香港系比较即系 advanced 噶啦，喺呢方面 系啊，可以 比较先进噶啦，能够即系有呢、這个达文西呢个机械臂做 呢、 這 个冇 错 呢 个 系啊，我哋。香港公立好私家好的医院呢，其实都用紧系应该系最新型号的，都系相当好。 好似两三年之前我听过咧，咁治疗呢个前列腺癌咧，你又讲到话唔知咩green laser 呢啲 laser， 咁同呢个嘅达芬奇嗰样嘢咧，系咪一个 treatment 嚟噶？ 系噶，有激光，咁咧就就正正咧就带入咗我想讲嘅另一个课题咧，就话咧治疗良性增生，原来咧呢个 green laser 咧就系其中我哋我嚟治疗肥大啦良性前列腺增生嘅一种比较新啲嘅技术咁样。咁就可能又要講翻你話新啲咁舊式，即係舊式啲啦。咁係做乜咧？咁其實咧舊式啲都好微創嘅，即係我哋叫做前列腺電切術。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前列腺肥大，即係話咧佢越生越大嚿啦。除咗向外大咧，仲壓扁咗我哋嗰個尿道，咁咧搞到我哋小便咧即係個速度好慢啊，阻力好高。咁我哋個做法咧就係話打分通裏邊，即係有講我哋半講笑咧，有啲似通渠咁樣，將嗰個阻塞咗嘅水渠通翻佢。咁咧我哋 標準的做法咧，就係話前列腺電切，即係話你用一個電刀喺個尿道度捐入去，揾到阻塞我哋嗰條渠嘅地方咧，就打通佢。咁咧就點打通？即係用個電刀將嗰啲肥大嘅組織逐小逐小片一塊一塊切出嚟。咁嗰啲碎片咧就揾鹽水沖翻出嚟。咁於是咧做完之後咧，就有一個暢通嘅。尿道啦， 但喺你割嘅时候，咁样即系佢嗰啲血会唔会影响到流血啊啲嘢咧？ 诶，伟林讲嘅就系重点啦。点解会有啲诶啲啲咁嘅 laser 之类咧？就因为咧正正系呢个问题，因为我哋一路割咧，嗰个前列腺通常肥大咗咧，谷咗好多血喺入边，咁咧一路做咧又会流血啦，又会有第二啲嘅问题。咁咧诶 ，laser 嘅好处咧就系话咧，将啲啲组织咧气化，即系话咧打落去，佢咧变咗气泡。系啦，咁咧就唔系点流，因为咧所有嘢咧都真系化为灰烬啦。咁咧就 即系连个即系肿大嘅部分同埋血都系变成灰烬。 冇错，冇错。咁咧就于是咧就比较干净利落咁样咧，就将啲肥大嘅部分清走。咁咧就而咧就打通咗呢个尿道，又唔会话太多嘅出血咁样。咁但系呢个咧都系一个手术，亦都咧有机会咧。割开咗个膀胱颈啦，引致即系所谓逆行射精啦，或者咧就惊即系譬如话电刀好或者 laser 咧，有机会咧就啲热力啊或者电力咧影响到我哋前列腺包膜外边嘅勃起神经线，咁咧就可能咧引致一啲啲问题嘅，咁咧就于是咧我哋又有一条桥，呢个咧就。呢幾年咧，即係大概啲七八年度咧，有個有新啲嘅技術，咁咧就引入咗，咁咧就呢、这個技術咧新到咧都未有中文名，我哋認知佢個英文名咧叫 Eurolift。咁咧我就成日舉呢個例，有啲似我哋而家心臟病咁樣，啲血管塞咗，咁塞咗血管好少走去開個大刀走去砌翻啲血管噶啦，咁我哋都係通波仔，有啲啲似啦，有啲通波仔。咁嗰個技術咧就係話咧，我哋又係啦，用一個管道捐入去尿道，跟住咧喺阻塞嘅地方，冇錯啦，就打幾口我成日叫好似釘書機咁上下啦，將嗰啲肥大嘅組織咧一撐撐開咗佢。咁咧就有陣時我哋話好似想像一下個窗簾閂咗，封住我哋嘅尿道，我哋將個窗簾綁開。咁樣，咁呢種技術咧就好快脆。又極少流血，因為連組織都冇變做氣或者冇切走，咁咧就甚至乎係唔需要全麻都可以做到。 嗯， 嗱， 真係好豐富啊！ Steve， 你講緊呢度咧，我突然之間即係又突發奇想啊！ 係， 因為對好多人嚟講咧，醫學一個係一個好困難同埋好難了解嘅事情嚟嘅，一個好複雜啊，人體啊、生死啊各方面啊咁啦。咁但係咧。其实即系当你讲到呢啲最新型号嘅机器啦，譬如即系呢个 Prostate 嘅最新嘅，即系呢个 Da Vinci 嘅 robot 嘅臂啦去做手术咧，咁我谂翻游戏啊，即系嗰啲即系网上面嘅游戏机啊，咁其实可以引入咧，即系呢啲做手术去针对某啲病咁咧，就当成一个游戏机嘅处理嘅方式。咁啊，等人哋咧系透过游戏咧，就去了解人体同埋人体你点样复原啊，点能够去透过即系医生嘅手术啊，同埋最新嘅机器啊，最新嘅 technology 咧去医治翻咧。如果你咁样即系用一个游戏机嘅方式嘅话咧，大家对人即系对待自己嘅健康啊，对自己身体咧，同埋医学啊，会唔会更加了解？同埋用一個仲係一個係非常之有趣味嘅模式咧，去了解，因為我係咁啊，我聽緊你已經覺得好過癮，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變成係遊戲機嘅話咧，我覺得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其實 係啊 ，William 呢個建議非常之好，咁咧就亦都係我講真，我做咗呢個行業廿年咧，即係廿幾年啦，我都係好。喜歡呢個行業嘅，即係仲係樂在其中嘅，不以為苦嘅。咁因為咧，我哋話咗，哇，真係好過癮，真係幾玩。咁咧，而咧事實上咧，你呢個概念咧已經有啲應用。當然唔係話即係俾公眾去了解身體啦。咁咧，而係咧我哋叫 simulation training 即係譬如話。我哋呢個 Da Vinci 呢個機械人其實好係好，即係有啲似而家我哋年輕人打機咁嘅嗰個 platform 嗰個平台。基本上咧，我哋做手術咧係對住嗰個遊戲機嗰個 screen， 即係嗰個 monitor 啦，跟住咧去做嘅。咁於是咧就有啲人就好叻啦，將一套software 就即係做咗一個好似手術嘅環境個肚咁樣個前列腺咁啊，整咗一個電子咁嘅嘢，我哋唔係喺裏邊做咧，即係學咗先，練咗先，咁去做咗。咁咧就事實上咧就亦都有曬研究嘅，做咗啲工作先咧，跟住先走去真人度做咧， 叻啲 嘅應該係叻啲，係快啲。 我哋講唔完㗎嚇，嗱我期待緊下次你同我哋再一齊同我哋分享。好， 听晚星期五广东广西咧就由李志刚牧师同埋梁敬国讲诗歌与信仰。啊，好题目，我都希望将来我都讲一讲呢样嘢 吓。 咁样我哋先多谢阿陈米希医生，咁咧同埋阿 Blues 王爱康医生今晚同我哋一齐分享，知多少少泌尿科。跟住呢只歌咧就同我哋今晚嘅题目都有啲关系嘅。即系泌尿系统咧就让我欢喜让我忧，大家欢喜让大家忧。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OK， 拜拜， 拜拜， 拜拜。Bye bye 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的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爱。